网了，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四，每到周四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创业和创新的话题啊。说到开公司，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认为开公司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有人说了，那肯定要有一个办公场所呀，要租办公室啊。没错啊，这办公室可以租。那您认为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租的呢？有人说了，花花草草可以租，嗯，这个绿植是的，没错，可以租啊。还有什么可以租呢？老板可以租吗？那老板不行，老板不能够租。员工能不能租呢？哎，有些创始人啊，他们觉得可以租点员工来啊，比如说下了班了到我这儿来工作。我还真采访过这样的创始人啊，白天这些员工啊在一些大的互联网工厂里面工作啊，晚上下了班之后就到他们这儿来工作了，因为他们雇不起全职员工啊。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如果想开一家公司，有没有想过租电脑呢？租台电脑开公司，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的一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下面有请小熊优租的联合创始人曹维军。曹先您好。 哎，您好。 嗯， 主持人好。 我想问一下曹先生啊，你们当时开公司的时候啊，有些什么东西是租来的？ 那个时候绿植，那个时候绿植是租赁的。 嗯 嗯，大概就是这些。 办公室是自己的？ 嗯，那时候好像是老板的吧。 行，那老板够钱的是吧？就是你们自己开公司，电脑是怎么来的呢？ 啊、哦，我们自己的电脑是吧？ 嗯 嗯，那我们自己的电脑肯定就是通过我们，比如客户推下来的、嗯，我们可能自己能适合办公用的， 嗯， 那我们就自己去用的 啊、 哦、啊，我们自己员工的电脑基本上用的都是啊九星的电脑，不会用全新的。 嗯嗯，就你们当时创业的时候，这电脑就不是全新的。 对， 啊、 嗯、啊，因为我们最开始 你这真是知行合一哈。 嗯，就是我们胡总这一块带领我们做的就是做这个环保产业嘛。 嗯， 从一开始我们就做的是二手电脑的销售。 嗯 啊，而且到08年的时候，我们在全国来说就二手销售领域也是做的非常大的。 嗯，也就是说一开始你们是卖二手电脑的。 对， 所以说自己用的电脑也都是二手的。 是的。 嗯，后来才转到这个做电脑租赁，是不是？ 是的。 嗯，好，那这算是把这个项目说清楚了哈。 嗯， 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哈、啊、也根据相关咨询公司的数据啊，在国外开公司、 嗯、 租电脑的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是， 就是统计这个比例可能有60%啊，就是公司用的电脑有60%可能是租来的。 对，像在美国或者欧洲一些国家、嗯、可能这个比例要超过60% 啊。 嗯， 按道理他们国家的这种电脑普及化的程度是 要早于咱们的。 是的。 但是还不自己买，这里面有哪些原因，一会儿我们会探讨。咱们国家现在这种电脑租赁的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呢？ 嗯，从去年年底的数据的话，大概是3%+，就是今年增长就是普及，宽一些的话，现在不超过5%。 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那个没有电脑，但是那个时候有游戏机，我记得好像有谁啊就开了这样的一个业务，租赁游戏机。 对对对，那我们应该是同龄人啊。 啊，这个租游戏机租到这个家里来玩，我没租过啊，租不起啊，爸妈也不让租。但是我就看到有人去做这个事儿啊，印象非常的深刻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咱们不愿意租电脑呢？这个里面你觉得有哪些影响大家的因素？你们又做这个的，你们为什么又看好这个领域呢？ 嗯，其实租电脑的话，我们现在针对企业，我们可以帮他解决几个问题嘛。 嗯， 就是我们用通俗一点语言来说，第一就是我们要开公司，资金肯定是我们要先第一步要筹备的事情，是吧？那筹备，比如说我们要做创业，那我要找亲戚朋友，或者说找老婆拿点钱，拿点私房钱，我们凑个100万。那这100万，我们可能第一步想的就是要去啊找个场地啊，购买一些啊家具啊、办公用品呐、但是很快这100万发现就不够用了，所以说我们租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这些创业者或者让企业就在能租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轻易的去购买一些固定资产了。就减轻资金的压力。那第二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像100人以内的企业，那他有可能不会专门去请一个 IT， 是吧？那个电脑坏了有可能哎水桶赶紧上啊，把系统重新装一下，但这时候往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万一这个员工不在或者是出去了。所以说我们租赁的话是给客户提供了一个全包服务嘛， 就是解决方案也有。 对，就是我们会有人员上门去帮他做这些就是设备的维护。所以说在企业这一块就是他的 IT 运维是非常轻松的。那第三块就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效率的问题，就有可能我们今天断定我们是10个人办公有可能下个月就招到20个人了，那我就要多买10台，但有可能再下一个月我有5个人可能觉得不合适，那我要把它淘汰掉那突然发现我多了5台电脑放在库房，又要找人管理，是吧？来的时候又要重新装系统，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要解决的就是它的效率。我员工入职了，那就有电脑用员工离职了，那我就让租赁公司先收回去。所以说就这3点。 好， 嗯， 我再补充一点啊，咱虽然不能够直接打广告，但是也可以算一下，比如说一台电脑买回来，是一次性付款的， 对， 那如果是租来的话呢， 嗯， 它可以每个月付款，是吧？ 是的， 或者每年付款， 嗯， 那么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够把这个买电脑的这钱给付完了？ 如果说从全新的角度来说我们大概可能不到3年，就2年多那可以这个租金可能就比上了这个设备的购买价格。 换句话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投入啊，基本上呢是你买电脑投入在初创的时候的这个36分之1。 对， 然后呢每个月都交36分之1。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对， 所以对于初创企业的现金流来说是一个缓解，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对他们来说 是吧？ 这是你看好这个市场的一个原因。 对，我们其实解决的就是解决刚刚那3个问题，很多企业它其实就已经在轻松办公了，这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好，那为什么这些电脑整机厂商不做呢？是不是你买不起我的电脑？可以啊，我可以给你用啊，你租交租金就可以了吗？ 对，现在其实厂商现在也已经开始在涉猎这个行业，因为像我们早期不足，就是早期入足这个行业的这些公司现在已经逐步在做大，而且市场的培育程度也已经到了一定规模，所以这个时候厂商他为了就是比如说加快他的一个设备的销售，或者说我们叫清库存，就是厂商他也有很多积累的库存嘛，他会把这些库存也要想办法处理掉，所以说这个时候租赁可能也是他们一块业务，但是只是一块业务想做大的话可能也比较难。 想做大比较难？ 比较难。 难在哪儿呢？ 像 国内现在已经有几个品牌已经开始做这个租赁嘛， 嗯， 包括以前像我们说的有一些厂家其实已经退出了，嗯 啊， 对，实际上他在这中间涉猎的就是客户他需求的并不一定是单单一个品牌的设备， 嗯 啊，比如说今天选择 A 品牌，那有可能我明天我设计提出来我要 B 品牌的电脑，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厂商租赁公司有可能就解决不了这些综合的解决方案了， 嗯， 所以这种像我们这种综合型的租赁公司就可以帮客户解决所有的问题 啊。你的意思呢，嗯，就是你们是一个卖场啊，比专卖店有优势。 对 啊， 嗯， 我们知道现在啊，这个 PC 的全球出货量啊， 嗯， 是已经过了它最辉煌的时候了。 是， 而且呢，还有这个， 移动办公 下降的这个趋势是吧？ 对，移动办公越来越流行了嘛。 对，我们从这个国内特别大的一家电脑厂商，它的这种财务报表就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来这种趋势。 是， 是不是？同时呢，就是还有很多，我看也在做这个电脑租赁或 IT 设备租赁的公司在这个市场当中哈， 嗯， 那么未来就是参与的人会越来越多，嗯， 对， 那你们怎么来看待这些竞争对手？ 嗯，就其实刚刚回到您刚刚说的那个市场占有率的问题嘛， 嗯， 啊，目前来说我们现在还不足5%，是吧？ 嗯， 整个就是租赁占整个社会。我们说企业端的一个体量，还不说整个全民的体量。 就换句话说，虽然说这个大的 PC 电脑的销量、出货量在下滑， 嗯， 但是咱们这一块的这个分子还是太小了。 对， 就是用这个租赁业务的公司也好，个人也好，还太少了。 是的，嗯，就整个市场还是非常 非常大， 非常大。对， 嗯，就是大的蛋糕在缩小，但吃蛋糕的人太少了。是这意思哈。 对，但是同样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有可能我们的 PC 量是在减少， 嗯， 但是企业办公这一类，因为我们有可能，比如说现在移动办公虽然说流行是吧，但我办公室里面必须还要有一台电脑， 嗯， 啊，因为我手机我可能还是处理不了文档啊，或者说 PPT 之类的， 嗯， 这些东西， 嗯， 所以说整个企业端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 嗯。但是为什么我们只有5%呢？是不是就只认这5%啊？啊，你看外国有那么多，有的时候我们会拿这个国际上的平均数据去做比较啊。 嗯， 中国人牛奶的这个摄入量远远低于欧美国家啊，还， 嗯， 中国人这那的这个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等等。 嗯， 那问题是我们需要那么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种理念接受吗？ 嗯，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只有5%呢？ 嗯。就是国内的话实际上 PC 的普及就是相对于国外年代还是比较近的啊，可能从90几年是吧， 嗯， 2000年我记得我们那会读书的时候可能买一台电脑都感觉好像哇好特别兴奋， 是 啊，所以说整个 IT 在国内的话可能还不超过15年的一个普及程度， 嗯，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从接受度上来说，本身从买电脑我中国人固有的一个物有观念嘛，就是我要有一个东西， 租的不如买的， 对，租的不如买的， 嗯 啊，那慢慢的就比如说我们又回归到我们现代管理学，因为我们说实话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嗯 啊，不管是我们说的三战是吧，还是说我们的现代管理学啊，我们很多像什么搜狐啊，像以前的这些品牌品牌门户网站可能都是引进的国外的一些经验，那同样的那在学习能力很强的时候，我们针对现代管理学这个概念，那一定是讲求企业要高效运作。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租赁还有我们轻资产办公这一类企业它是不得不选择的，最后回归的肯定是这条路。嗯， 你认为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而且走上这条路的企业还会越来越多。 是的。 嗯，刚才你谈到的一个轻资产这个词。 对， 轻资产。 嗯， 为什么企业会选择轻资产来运营呢？ 嗯，因为我就打个比方，我们说一家互联网公司啊，我们那互联网公司的核心是什么？它的平台，它的产品， 嗯 啊，那如果说影响，就跟我们说的啊，以前打了个比方嘛，说三个和尚没水喝，那为要解决他们这个问题，我要成立再找50个人来，让这三个人怎么来有水喝， 就要新增很多部门呐、啊，很多人呐、啊 嗯， 来管理他、 嗯、 啊，这三个人让他们怎么去挑水，怎么来分水。 嗯，嗯 实际上在企业管理当中也是一样，那企业它最终核心业务肯定是它的自己的产品，包括自己的盈利模式，是吧？那周边的这些，特别是办公类啊、像电脑是属于损耗类的资产嘛，有可能到期它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厂家维保过了，那没人维保了。那产品到了折旧期要需要处置了， 嗯， 那对于企业的管理成本来说是非常高的， 嗯， 所以说在这里如果说企业在管理上能轻松的话，啊、我相信每个老板都会去考虑这个租赁的模式。 嗯，好，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你们设想的盈利模式哈、啊。尽管就是感觉这个市场好像很大哈、啊， 嗯， 但是呢也要实实在在挣到钱，嗯， 是，这是企业的根本嘛， 嗯 嗯。 你们考虑哪几个方向来挣钱呢？这个租赁， 对，这个我们做盈利模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们把产品延伸的时间，就是通过我们的准备能力啊、把这个产品延伸到更长的时间，然后通过每一个电脑它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匹配到不同的客户群，让整个设备就一台电脑它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能创造出更多的一些价值。 这里我打个通俗的比喻啊，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嗯， 就是家里穷是吧、 嗯？ 姐姐穿了的衣服呢，妹妹穿，妹妹穿不下了，这个弟弟出来了， 嗯， 给弟弟穿， 嗯， 然后这件衣服的生命，它基本上就是让三个孩子都用上了，是吧？ 对， 生命周期是三个孩子都穿上了，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吗？ 嗯，可以，有一部分是可以这么理解， 嗯， 啊、 好，那你具体说说你们是怎么运营的呢？ 对，因为它每个就是针对每个企业，它对设备的需求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您刚刚打的比方，可能姐姐她是这个事是妈妈安排的嘛，是吧？啊，那我们在就是经济社会经济体中，它是有自需就是自我需求的一部分。我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们从一个企业当中来说吧， 嗯， 技术部门有可能用的都是最新的产品，啊。像比如说现在社会当中大数据区块链还有我们去年说的这挖矿的这些活动是吧，它对电脑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嗯， 但是他们对全新的就是根据摩尔定律，它这电脑它只会用到18个月左右，它可能就已经性能赶不上同行或者赶不上竞争对手了，那它就必须要换工具嘛， 嗯， 那这一类它可能电脑还能接着再用，那他就退下来给到比如说职能办公用， 嗯， 是吧，或者说给到一些我们的初级的那些设计用啊、然后他们再用个一两年之后有可能再退下来给到可能就比如说门房老大爷，就再来登记个表格或者什么、 嗯、 或者说退到就是我们不常用的访客登记， 嗯， 是吧，那可能在企业当中是这种不同的模式，但从整个企业类型来说的话，那就分为科技类公司啊、包括我们的教育培训类，包括我们的最后可能呼叫中心呐、啊，它每一类企业对这种电脑的要求的性能要求都不一样， 嗯， 所以说我们是通过大数据综合分析啊、哪些企业它需要哪个阶段的电脑，所以这个电脑只要到了这个阶段，那我们就主动推送给他， 嗯 嗯，保证在他手上用的电脑一定是适合他的最性价比最高的电脑。 所以从核心的角度来说，你们做这个租赁实际上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 是 让这个资源的利用最大化， 对，共享这个概念嘛， 嗯 嗯， 好，这是你们的一个盈利的底层设计， 对， 嗯 嗯，然后我们就是浮出来的可能就会通过一些业务手段是吧， 对，具体的这个业务模式有哪些呢？ 对，就比如说我们会在设备的周转这一块， 嗯 啊，我们会推广自己的短租业务， 短租， 对，短租，就比如说我们临时要开个会，或者说临时我今天我们有个领导出差要来北京了是吧，但是他没带电脑，那自己的都不够用了，那我马上给他租一台用一个星期，是吧，这种情况我不可能说给他买一台嘛。 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啊，短租有这种会议的需求， 嗯 啊，有这种比如说临时性的， 嗯 啊，这种比如说展示啊的需求，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做的比较擅长的订货会啊， 订货会啊，就展会的这种需求。 对，就服装订货会。 服装订货会是怎么来实现这个短租业务呢？ 服装订货会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就一些服装厂商嘛，它会就是每年有可能是两季，有可能是春秋一季，冬秋是吧，或者是这样，一般的企业它会大概分四季，这四季的话它会推出不同的一些新品，就比如新的时尚的衣服啊或者什么。那每一季的话，他会邀请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甚至全球的一些经销商，到他厂商，进行这种新品的订货，那这个时候订货的话，像早些年最早的时候，那找我们的可能都是，用的笔记本，那每个人拿台电脑，反正登记，然后 就他每一个客户要拿一个笔记本来进行登记， 对， 选货什么的， 是，像现在这两年比较流行的就用 Pad 嘛，每个 Pad 我们下载一个软件。然后导进数据导进去之后，每个人就选了之后直接下单，就数据就处理很快了。像平均我们每年的话，就是企业它针对于就是比如说这个服装厂商，他觉得我为了一年为了这市场订货会，我要买这么多 iPad， 或者这么多电脑，他觉得不值得的，因为他要涉及到了很多管理啊，包括。他可能要用到八年他才会回来成本，但如果说用租赁解决的话，第一解决他的资金投入，第二解决他每一次来的经销商的人数不一样，这种概念。 那如果我是你的竞争对手，我开发一个微信小程序，大家用自己的手机登录登录我们今天这个订货会的官方网站，是吧，然后呢在自己的手机微信小程序里面实现这个选货的功能，下单的功能，可不可以呢？ 这也是可以的， 就跟那个点菜一样嘛， 对， 是吧？这个现在我们去很多餐厅点菜，原来是服务员拿笔记，后来就服务员每个手里有一个像小手机一样的东西，他帮你哒哒哒给你点了，直接就下单了。 是的。 再到现在，每个桌子旁边有一个微信二维码，客户自己点，点完了下单。交钱开发票，一条龙服务了。那你说还有没有那个卖机器的那个厂商的空间盈利点呢？ 对，他这个时代肯定是变迁的嘛，保不齐后面真有可能我们通过一些信息啊，通过一些软件，那我们林雄要做的就是要做这种整体的解决方案，不管是他用到最后用到这个软件就是您说的刚刚小程序，还是说用 Pad， 那我们最终我们是要走进客户，就帮服装厂商他要去做这些解决方案，因为他自己肯定不会做的，他肯定会外包给解决方案的公司做，所以说我们的这块业务就叫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包括刚才我所说的开发小程序这块， 对， 就换句话说拥有客户才是最重要的，这客户要什么， 是的， 阶段性的，是吧， 是的， 要电脑，要 iPad， 还是要解决方案， 是， 这个领域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对，你看，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就拿服装订货会来说，我们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就是最开始用的电脑，第二个就是当后面升级为了叫 PAD， 就是有软件公司，他把那个软件集成到一个手持终端里面，是吧？那现在 PAD 的时代又过去了，又用 iPad， 因为这种。就是视觉效果好一点嘛，那可能接下来如您所说，有可能真的就移动终端就可以解决了。 那你把这业务给我吧，我们电台一起跟你们弄。 对呀，到时候我们成立一个创业公司。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其实我们4年多真的是了解到了很多企业他们目前正在发展的一些项目。也能够感觉到企业呢之所以能够不断的这个开拓出新的业务啊，就是不断的在变化适应环境。听刚才我们的嘉宾曹先生说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创业的经历呢，也让我感觉从一个最开始做二手电脑买卖的企业转型到做这个 IT 设备的租赁啊，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再到租赁产品的这种变化以及租赁模式的变化， 对， 真的是这个世界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刚才您谈到的是其中的一个模式，就是短租的模式啊，短租短平快，马上就能够收到现钱，是不 是？ 是。但是呢，它也没有太多的规律或者是稳定性，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你说那订货会呢还好一点，是不是？它每年有那么4次，但还有很多临时性的，对不对？

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要特别感谢每一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不管他们是创业者，他们是求职者，还是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身份的从业者，因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经验，分享他们的体会，讲述他们的故事，就是给我们上一堂最好的创业职业课。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一位创业者，来自小熊优租的联合创始人曹维军。曹先生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在做这个 IT 设备租赁这一块，国内好像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哈。尽管现在这块的占有率才5%左右哈。我们也谈到了他们所开启的这个模式，一个是短租，那换句话说还有一个就是长租咯。 对。 长租怎么理解啊？是租几年就算长租呢？ 从我们自身的定义的话，就超过6个月就算长租。 半年就算长租。 从使用场景来说的话，只要涉及到企业办公，就是使用类别是办公用的，也可以把它定义为长租。 这块的市场好打开吗？你要说短租我也能够理解，都是救急是吧，或者说我没必要一次性买那么多，我就用那么一两天的时间。 是的。 但是你要让企业做长租这个生意，他会想啊，那我这企业是不是开6个月就黄啊，是吧，开1年我就倒啊，那我弄什么长租，我自己买不好吗？ 是。这个确实是也是我们最开始涉足长租业务的时候比较痛苦的一点啊。 痛苦。 对，我还记得我当时刚来北京开始拓展我们的租赁业务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西三环那边，就老北京电视台那边下面一点。然后我去我隔壁，就是我们跟隔壁的老板聊天嘛，我说他们我们做什么，我们做租电脑。他当时就还很诧异嘛，电脑还能租，然后当时还真说了一句话，电脑还用租吗？反正因为平时大家都打照面都还比较熟，电脑 还 用租吗？对，我当时也是碰到的很多人都是这种感受，电脑还用租吗？买一个才多少钱呢？ 所以那个市场不好打开。 对，在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市场推广是比较困难的，就整个包括当时可能市场上可能就只有我们小熊啊，或者是偶尔有那么2-3家或者1-2家，那个时候力量还没那么强的时候，整个租赁的观念我们在推广的时候也是比较难的。 那为什么要增加这一块呢？ 因为短租就是我们刚刚还是说回短租长租和短租的业务量嘛，因为短租刚刚如您所说是吧，它都是一些刚需，那这个刚需可能都是比较平稳的，它没有这种很大的一个波动性。包括我们从就是最近几年数据的预测来说的话，增长率都是不高的。 但针对于常驻的话，就是企业级的市场是这么大的，就是我们的市场首先是绝对的大，第二个我们当时也看到的就是整个产品链，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本身是做二手的嘛，就从一台机器成为二手之后，它后面的产业链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就最后我们这个事业是可以上升到社会层面的，影响到社会的。就我们如果说二手的电脑，或者说我们这个电脑出租的频次越高，有可能也会减少我们电子垃圾的一些产生，所以说我们会上升到一些社会层面，所以我们也是下定决心，当时也非常痛苦，因为本身几个股东我们每年做做短租，利润也还可以，是吧？过年了，大家也都可以分点钱，但是要想涉足到长租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有更大的资金投入，利润可能会下降的非常厉害， 确实下降的很厉害吗？ 确实，就是从整体的利润率来说的话，下降是比较厉害的。 就是转型的第一年利润率就下来了。 第一年还好，就后面长租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相对来说下滑的就比较厉害了。 长租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 对啊， 利润率还下滑。 是的。 为什么？ 因为短租利润高啊，短租那时候利润确实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测算过，就是一台电脑可能三个月的周转，如果充分周转的话，三个月可能它的资金成本就回笼了。但是长租我们是用的是固定的收益率测算嘛，这台电脑我们买的是采购价是多少钱，我的资金成本是多少钱，我的人员服务成本是多少钱，我再加上我们固定的一个收益率。所以它就是处于，就是它在前期的时候就处于一个我们固定的一个模式了，就固定它的利润率我已经能够把它测算出来了。 我明白，就是这个市场扩大了，利润率降低了，但是挣的钱多了，因为这个盘子大了。 对， 原来是盘子小，就这是一块小蛋糕，虽然利润率很高，但挣的钱有限。 对， 是这个意思啊。 是的， 那这个前提就是要不断的扩展这个长租的这个市场，但是你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一开始大家也都不怎么认，怎么能够打开这个市场？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啊？ 在这里呢，我们最开始是通过一些线上的推广，是吧？包括几大搜索引擎，我们也都去做一些推广，然后我们还有后面我们组建了自己的电销团队，就是电话销售。针对我们特定的行业去做一些推广，然后我们又成立了自己的线下业务团队，线下业务团队可能就是要跟客户去面谈，去做推广，然后近两年的话，因为一些创业活动也比较多嘛，那我们可能做一些会销，就进入会场，然后找，就是圈子内的人，比如说大家都是创业者，或者说我们找到 HR 这种。会议群，找到这种特定的会销，所以说目前的话，我们的推广模式也是多元化的。 那你认为让这个市场占有率提高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不断的大家去推广这个概念吧，就是租赁的这种理念，然后大家让培养到大家就是对租赁充分理解之后，就我前面说到的那三点，解决资金问题，是吧？管理问题，还有我们的效率问题，这三个问题，如果说就是用户他都接受之后，那只要有这种设备需求，他第一个享受到的就是租赁的话，那我们这个市场就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 有没有和初创公司数量的增加有关系？ 也有，也有，就是，包括我们也自己做过一些分析，就是我们。80后、90后，甚至有一些现在可能00后还没有在公司里面，就是主要职能部门任职嘛。那80后、90后这一波逐步的在掌管一些公司的主要职责的时候，他们对这种租赁的观念接受程度是非常快的。 就是你认为有一个市场去培养、去教育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到了的话，市场的份额还会逐步的提高的。 对啊， 但这个转型还是很困难的。你们能说服自己吗？中间有没有一些这个干不下去的事儿？因为你们好像把电脑租给别人，别人是轻资产，但是你们得首先要有很多这个电脑在，不管二手的还是新的。 你们是一个重资产运营的公司。 对，中间分有过非常痛苦的时候。就像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北京这边啊，就是我们的长租客户拓展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可能一个月啊，我们的新增数量才几百台，或者是才就数量比较少的时候，我当时也怀疑，电脑还用租吗？ 我也问了自己这么个问题。 对，我也当时拿别人问我的，电脑还用租吗？结果当天晚上客户又打电话，曹总，你明天安排一个技术过来公司帮我看一下我们电脑，那个电脑好像又有问题了，是吧？ 就你们租出的电脑有问题了？ 对，就是那个电脑可能就是上次可能他们就是因为使用人操作不对啊或者什么，又出现故障了，你明天安排人过来看一下，我才发现很多企业它还是需要我们租赁公司的，就是可能现在我们推广租赁的概念是苦了一点。但是我们解决了客户的很多的这个运维的压力，所以说那时候还是挺咬咬牙，坚持着还要走下来。 其实你说的那个问题，我相信无数的创业者都问过自己，我这事儿有必要做吗？ 对， 但是这个真的是划分两头啊。有的人他觉得有必要一直扛，结果证明是个伪需求。 对， 是吧？ 真有， 很多。有的人在说我坚信，最后他的信念支持他实现了他的这个事业梦想，达到人生巅峰。所以你认为这个有必要和没必要具体要看哪些数据呢？现在运营起来的话，有数据能证明长租是可以长足发展的吗？ 我们从数据上来说的话，就是从14年开始吧，我们长租的比例是逐步在增加的。就是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的长租和短租的比例可能已经就是在我们转型做长租之前可能已经颠覆的比较厉害了。那从另外一点，就是从我们的客户满意度，我们做过最保守的，就是有一些数据我们把它定义，就是比如模棱两可的，我们还是把它定义客户 不满意。 这个数就是我们的整体客户满意度就超过96%。所以说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客户对我们存在是认可的，只要客户说我们能行，那我们就是吧，也是坚信我们的一个信念，就证明这个伪需求暂时还没有没有出现嘛。就还是真实的需求， 好，还能支持你们走下去啊。 对， 但其实你们也是一个重资产运营的行业。 是的， 这个里面其实也非常讲究这个周转。弄不好的话，这个有可能电脑全砸自己手里，没有现金出来，是吧？ 对。 你们目前有哪些比较大的成本支出？ 成本这一块的话，可能就是人工。因为现在几个，其实企业面临的都是这个问题嘛，一个人工成本、房租成本，是吧？各种费用开支，那如果说从资金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资金用向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设备的采买。 怎么保证这个周转不至于掉链子？ 那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就做这种资金的高效管理。包括我们还有就是业务到了一定规模，那我们也要引进一些资本，是吧？包括股权融资或者债权融资。那这各种规模、各种的资金也都要需要建立。 也融资了。 对。 融资对你们来说有好处。 我们今年就是2018年518的时候开了一个发布会嘛，就是第一轮的就是我们的 A 轮融资，就是京东和达成创投投资的我们。当时我们胡总选择这两家就是机构的话，也是出于就是我们现在第一需要一个背书，是吧？第二就是先解决阶段性的一些资金问题。 你们当时缺钱吗？ 当时说实话资金还好，能够正常的，因为我们每个月融资之前呢，大概每个月可能有1000多万的收入已经可以进来的所以这个逐步就是我们一直这样走下去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想往前再走一步的话，那就必须要建立了。 资本往往是会 推着你们往前走的。 对、啊， 嗯，一边是钱，嗯，一边呢是大棒，是不是？ 嗯， 这个融资前后，你会感觉到压力更大一些吧？ 啊，非常大。嗯，包括啊、我们给自己的要求就是，京东它是平台类型的嘛，啊、就怎么能结合平台，就是京东的资源，包括京东其实也很开放，啊、也会跟我们对接很多的啊、资源。那我们能不能把它用好，能不能把它高效的转化，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压力非常大。 嗯，那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还有必要做吗？压力大的时候有没有怀疑过当年的选择为什么要创业这个事？ 目前不会怀疑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就是 投资人听见了不好。 对，说真的，现在真不敢去怀疑了， 不敢怀疑啊， 船大难掉头，现在不敢再去怀疑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坚信，自己走的这条路是对的。包括我们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说机构它是最聪明的嘛。越来越多的机构在关注的话，就证明很多聪明的人已经关注了这个行业，甚至关注了我们小熊，是吧？那我们觉得我们要更加有信心，继续往下走。 刚才你好几次都谈到了这个老板哈、他姓胡是吧？ 对，胡 啊，胡先生是这个创始人。 对、 当时他为什么要创业？你了解吗？我看他还卖了三套房来做这事儿，卖了三套房。 其实我们胡总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人。他，我记得他是九十年代毕业之后嘛，大学毕业之后，最开始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水泥厂。 水泥厂。 对，在水泥厂里面工作，但是工作了不到一年，他感觉好像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做什么呢？在水泥厂里面做什么具体的工作？ 啊、也是坐办公室的。然后觉得就没有前景嘛，然后就南下。南下到了深圳，就是一开始也是就是接触的电脑这个行业，也是做二手。 他是听口音像湖北、湖南那边的是吧？ 对，湖北， 湖北人，所以到深圳去闯天下， 对、 做二手电脑， 对、 就这么起家的， 就这么起家的， 一个档口啊那种， 啊，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胡总，其实格调还是有的，最开始是在档口里面给别人打工 啊， 然后自己成立公司的时候，就是已经有办公室了。 最开始是给人打工。 对对对。 然后自己开公司做这个二手电脑买卖。 对对对。 二手电脑买卖做得好吗？那时候是为什么要转到做租赁呢？ 二手电脑实际上我们到2008年的时候啊、我们在全国来说做的已经是非常牛了。就整个北京。上海，就是广州、武汉、南京、成都，这些地方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销售网点，包括还有远到长春，是吧？甚至到国门，延吉那边，可能也有我们的经销商，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就是相当于胡总他已经财富自由了，就是他回去或者是自己，就是干点啥都可以了，但是当时就想的，因为还年轻嘛，那时候胡总还年轻。然后为什么要转型这个事呢？就是2008年那会儿，京东已经开始出露头角了嘛。就是把这个电商已经有一些做一些普及。胡总也是嗅到这个电商未来会是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本身我们也是做电脑这个行业的。也知道这个电脑的普及率会越来越广，但是我们又不具备这种互联网的基因，所以说我们就当时胡总想的，那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硬件这条路。刚好2008年那会儿开奥运会嘛，很多外资企业就进来，包括有一些会议啊，有一些展会啊，还有我一开始说的这个服装订货会，很多就主动找到我们，因为知道就像我记得最清楚的那时候就服装订货会。别人客户要3000台电脑，客户找遍了整个华强北那一片，可能都没有这么多电脑，那胡总这个时候手上有货是吧？那我们就临时周转一下，结果发现后面又偶尔的又有那么一两单这种短租的过来，那这个时候胡总觉得，哎，租赁是一个市场，然后专门当时飞去了美国，就考察了美国的一个租赁现状嘛，所以回来 下决心就是要开始做租赁。 嗯嗯，你是后来加入的哈？ 对，我进来，我是12年进的小熊嘛。 你原来在什么厂？ 我们那就一个水泥厂，但是我不是，因为我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去了深圳。最开始我是做金融行业，就做证券这一类， 做券商的啊。 对对对， 那这块不也不错吗？你为什么你要转型做这个呢？ 嗯，就是主要还是我觉得，因为我跟胡总也是到了深圳，我们这一次聚会上才认识嘛。 你们是老乡？ 对，是老乡，而且我们离得也非常近，但是之前都不认识，在深圳的时候才认识，然后才接触。啊，觉得这个老板还是，就当时还不说老板啊，就这个大哥还是做人还是比较有魅力的，啊，然后为人呐，包括处事啊，做生意啊，这些都还是比较厚道的，啊，所以，当时反正也聊过几次，后面是12年才加入小熊， 所以你们两个都有转型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步啊，就原来打工后来创业是不是？当然创业的过程当中还有业务转型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啊，那现在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啊，从他的这个职业转型和从您的这个职业转型当中，您分析一下，有哪些感悟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先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其实我转型跟胡总转型可能还不一样，胡总是自驱型的转型，自驱型的， 自驱驱动的驱， 驱动 的驱，自我驱动， 自我驱动去转型的，那我这边可能比胡总还是要差好几个级别的，那我可能就是引导性的转型，因为胡总他是主动的发现的，因为在这个行业他对这个行业研究是非常透，就及时的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意识到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比如说一开始卖电脑的时候，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租赁，是吧，那从短租开始做，那到了2013年啊，李总理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那他又决定我们要大力做长租，所以说这种都是他自己对行业的分析，然后驱动他要带领公司往前走的一个转型，那我们这边说实话，我们就把指令执行好啊。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从证券公司转到一个创业公司呢？ 因为那几年券商行情不好啊，也不是特别好做啊。 就换句话说， 开玩笑啊， 你的创业也是迫于现实，是不是？ 对，有一方面，但是更多的还是觉得租赁，因为大概听胡总就是介绍之后，我觉得租赁这个行业啊，确实是可以施展一番的。 所以现在庆幸的是，虽然说当时的工作不好干，但是庆幸的是自己现在选择对了赛道。 是，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团，谢谢曹维军先生，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其实每一次不管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的转型都非常的重要，这些重要也许在当时看不出来，在未来也许会发现它是决定我们人生重要走向的关键的一两步。那么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会。 我会为我自己骄傲，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叫戴菊，顾名思义就是带着一朵大菊花的意思。从名字上看，是不是感觉我就像清宫剧里的格格们头上顶着一朵大大的菊花呢？其实啊，我们上体是橄榄绿色的，头顶中央是柠檬黄色或者是橙黄色的羽冠，远远看去就像我们的头顶顶着一朵绽放的菊花一样。